Hey, Hope Nation, 我是 Pastor Steven, 很开心又来到12月了，终于可以跟你们说圣诞快乐。希望你们在这一个12月里面大大的经历到天父的爱，还有耶稣的爱。圣诞快乐！